除众生心及因果之量， 循业发愿。 咁啊，第三句经文咧，就显呢个圣用啊，显呢个众圣之用。咁啊，若是话除诸佛力上众生，咁啊，究竟二圣之心，咁啊，应其所广大无限之量，循其所作非有漏非无漏业，咁啊，发愿大悲水，普扬法界众生啊，都皆灵安乐。咁啊，若是话除菩萨大道心众生，咁啊，即悟净而迷染之心，系应其所依广大之量啊。咁啊，循其所作，亦有漏，亦无漏业。咁啊，发现呢个智慧水啊，自润地润人，自利地利他，同心彼岸。咁啊，若是话除呢个二性嘅自利众生，咁啊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，系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啊，系循其所作无漏业，咁啊，发现呢个禅定水，所谓暂寂澄清，系如如不动。咁啊，若是话除三界呢个人天众生啊，系纯是呢个迷染之心。是应其所知有漏狭劣之量啊，是循其所作有漏业，咁啊发现天上嘅甘露水，所谓业水，以共善嘅果报水。咁啊，若是话除呢个三恶道众生，咁啊全是啊呢个迷染之心，佢应其所知啊呢个狭劣之量。循其所作嘅全是恶业啊，咁就发现啊呢个灰河、镬汤、羊铜、铁汁、罐口嘅果报，作为一处汁珠，就一处水出。咁啊，如果有一处嘅地方，呢、这个人执呢个方珠求水啊，咁啊一处有水出啦。咁话遍法界汁。就满法界生啊！如果生满世间都另有方所咧，只不过系循业发现而已。咁啊，循你所作嘅业而发现呢个水大咧，亦都系唔同。世间嘅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嘅分别计度啊！但有言说都无实义，咁只一科呢叫做色迷惑啊，就系、是、九界嘅众生都系不知呢个水大为心所言，或呢个水大为因缘及自然性，咁啊其实呢个状性嘅本体，佢话随缘而不变，咁就非是系因缘，咁啊若话不变随缘啊。咁就非是系自然，咁啊说因缘说自然，都系妄想色心分别计度啊！咁啊但有言说都无实言，咁啊若话你悟得呢个水性即空，就成意性嘅禅定水啊！若是你悟得呢个水性即假，就成菩萨嘅慈悲水禅定水。若是你悟得呢个水性即中啊，就成诸佛嘅大寂妙海、妙庄严海。若是话迷呢个水性系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就成呢个业火报水啊，咁就漂流三界。咁啊，月光童子悟藏性即水大性，就能以水性一理流通，就得。正呢个无生法忍，个阿难风性嘅无体，动性嘅不常，以上整依入于大藏生邪离国，动及旁人，则有微风就忽起人念，个此风就为复出家沙国，发于虚空生起人念，个阿难。此风嘅若复出袈裟国， 雨乃披风，其衣非鱼，系应离雨体啊。佢话我今设法会将垂衣，以看到我衣风何所在，不应衣中有藏风地。佢若生虚空，与衣不动，就何因无骨？空性就常在，风应常生。若无风时，虚空当灭，灭风可见，就灭空何状？若有生，就不明虚空，名为虚空，就云何风出？所谓若风自生，彼不知念，从彼念生，就应当忽语，自语整衣，就云何倒忽？就以审世观，整衣在语，就念熟彼人。虚空直然，就不参流动啊！风自纯方，就鼓动来此。个风空的性格非和非合，不应风性，就无从自有。此一段经文就明藏性即风大性。咁啊，藏性既然系具一体法，当然亦都具足呢个风大，因为风大无性啊。就以藏性而为性，咁啊藏性风大性就一性无二性，咁就叫做明藏性即风大性。咁啊又分为三科，初科系破妄执，佛话阿难，就风性就无体，动性就不常。咁啊平常说呢个风就系摇动嘅。咁啊，吹来吹去就忽东忽西，咁啊属于呢个摇动性啦。咁啊，现在话呢个风性嘅无体啊，就连呢个风大性，即是系藏性，因为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啊，咁啊求风呢个实体性啊不可得啊，所以名为嘅无体，只系属于呢个不变体。嗰個動性不常，此就顯呢個藏性啊，呢個隨緣之用啊。所謂有業則動，就無業則靜啊。但係靜非常靜，動亦非常動，所以話不是咧係恆常。佢話動性就不常啊。咁啊，此兩句經文咧，就係唯一經嘅總綱，亦都係唯此一科嘅總綱啊。所以以常整衣，就入衣大众，生邪离国，就动及旁人，则有微风，就不比人念。只就是明呢个因缘生法，即是下文所谓啊，循业法缘，佛罗阿难。佢以常整衣就入于大众啊，咁啊，因为你阿难响呢个大众同住，或者是文化。或者咧係動戒啊，咁啊常常咧都要整理呢一件袈裟，要著起呢件袈裟咧，去入於呢個大眾啊，所謂隨眾文化，就或者隨眾咧動戒，嘅身體嚟講，就動及旁人，則有微風就不俾人念啊，咁啊得佢嚟嘅。中國話佢就雜碎衣。咁啊，即係咧，我哋現在啲大主持或者嗰啲法師講經啊，咁佢所穿嘅一件咧，唔論紅色、黃色都好啦，但係佢一定咧係25條，咁啊四長一短，就名為佢嘅大衣。咁啊，點解叫做雜碎衣咧？佢因為有25條，咁每一條四長一短啊。咁啊，應該呢一塊布啊，製成呢一件衣咧，都係好似一個啲啊。咁啊，將佢縫翻，咁啊，然後咧成為一件袈裟。咁如果你將佢分開嚟咧，就好似雜碎咁啦，係一塊小一塊大，一塊小一塊大，咁嚟到夾成嘅。咁我哋叫佢雜碎衣。咁啊，啲大衣咧就有九品唔同。嗱，如果上上品就係25條。咁啊，中上品系23條，中下品就系21條，咁啊呢个上三品咧都系四长一短嘅。 咁啊，如果话中上品系十九条，中中品系十七条，中下品咧十五条，咁啊，只个中三品咧都系三长一短，就系等于话佢在呢咁多条里边，每一条啊都系三长就系一短嘅。嗱，咁如果话下上品系十三条，下中品系十一条。下品就是属于九条啊，咁啊只个下三品咧，每一条都是两长就是一短。嗱，咁啊凡系说法论义论众啊，都会穿此个大衣嘅。嗱，咁啊现在我就好多啲出家人咧，佢就好少具足，咁啊有呢一件大衣，唔论佢系下品。或者是中三品的上三品，咁啊，如果依照我哋出家人嗰种个法例啊，咁你既然受咗菩萨戒啦，咁啊，应该咧，在呢个九品大衣中啊，不管你任何一种，即系有九种一共啊，咁啊，上三品、中三品、下三品，咁啊，三三就成九品啦，都明啊，叫做大衣。咁啊，不管你属于边一种。你中意咁啊？如果我哋讲经啊，或者做大主持啦，咁啊呢个传下嚟个风气都系二十五条咯。咁啊，但系如果你或者唔系讲经啊，你又唔系做大和尚啊，咁啊亦都可以做呢个廿五条嘅。咁啊呢个廿五条嘅大衣咧，就唔系话一定要披埋大和尚或者系讲经法师嘅先就可以穿。而是我哋受咗呢个三堂大戒啊，都要有呢件大衣嘅。只不过咧，你亦都唔一定做到呢个二十五条嘅市场一点。你总之九品衣中咧，你随便都要具足一件。因为我哋出家人通常讲嘅叫做单衫衣啊，嗱第一件咧就系属于呢个九品中。隨便一件，即是話佢就大衣。咁啊，第二件就係七衣，第三件咧就叫做五衣。咁啊，五衣就五條啦，咁啊，七衣就七條啦。咁啊，呢個九品嘅大衣咧，隨你選一樣。咁你每日咧，照你啊，呢個三件衣咧，你都要完全八個啊。如果你呢三件衣有一日，你唔答咧，都系犯戒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自问咧，每一个出家人应该咧，你要具足三衣。咁我哋登坛受具都系三件一齐嚟啦。咁啊，初初就梗系唔惯啦，都系累累堆堆啊，要嗰啲师傅帮你答啦。咁啊，呢件事应该大家唔会记错。咁啊，既然我哋答足三件衣登坛啊，咁啊，点解我哋平时唔具足？点解我哋平时唔用？咁啊，所以我哋应该咧，每一个人如果每日睇经啊，你或者念佛啊，你都要有呢件大衣啊。九品任何一种，或者上上品，或者下下品都得。你总之要有一件，咁啊，亦都要每日啊，都搭一搭或者诵经或者念佛。所以呢件大衣咧。就唔系大和尚所独有啊，咁啊亦都唔系话法师咧所独穿嘅，任何一个受戒者都要具足。咁啊，如果你出门啊，你去外边或者到法寺或者旅行，总之你离开你自己日常所住嗰个地方，你都要三衣齐戴啊。如果你唔戴呢三件衣啊，唔具足啊，都系犯戒啊。所以最好呢，如果大家呢认为冇咗呢件大衣同埋呢件五衣呀，咁应该都要做返。咁做返低向自己身旁呢，等于问呢条街呀最容易守嘅。你只係做啫嘛，唔好离开你嘅身边啫，好容易守嘅。咁我哋应该就要具足呀，就唔好呢从受戒嗰日起一路至到死嗰日子啊， 咁啊幾十年，就或者十年八載，或者三兩年嗰段時間咧，我哋日日犯一個咧唔具足三業嗰條界，咁就變成呢個荒唔嚟啦。咁所以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啦，最好三衣具足，日日都要搭下。如果你出門去外邊唔翻嚟過夜嘅，你都要帶埋呢三件衣去。你去到邊處都有三件衣在你身邊，都要搭三件衣。咁你呢世人啊，你淨係持呢條計啊，亦都功德無量啊。咁啊，呢條計好好持嘅，係人都可以持得。你只係做多兩件就得噶啦。咁啊，現在話我哋入眾嗰陣時，就多部分咧係穿七衣，隨呢個大眾嚟做佛事。咁現在始終呢個經文話，如果我哋入於呢個大眾，咁啊搭衣啦。咁我哋搭衣嗰陣時咧，我哋就要好啲整理下嗰件衣。嗱，咁啊整理嗰件衣嗰陣時啊，就係微微咧有啲風啊，就響呢件衣裏邊咧出嚟，就嚟到咧吹到咧前後左右或者對方嘅人咧。嗰塊面嗰處，咁啊，因為動衣啊，然後有風咧，係吹到其他嘅人啊，呢、這個面上，此就係明呢個因緣所生法。佢話此風就為復出家沙國，就發於虛空，就生俾人面啊。此就係精烈三處，就以便破斥。咁啊，袈裟咧。名為佢哋消瘦衣啊！我哋如果著咗呢件袈裟，所謂每日三摩祈頭，知道我哋自己係一個真正嘅佛弟子，而且又係出咗家，所謂看破紅塵啊，萬緣放下，咁先至出家受戒，搭呢件袈裟啦。咁啊，呢件袈裟一搭，你自己都知道你自己啊！所謂業障深重，所謂生死輪迴不息，點解啊？自己罪業重咧，自己煩惱重咧，就等於話嗰啲煩惱就肥啊，嗰啲業障咧就湧湧啦。咁啊，現在我哋一搭咗呢件袈裟，我哋生個慚愧心啊，知得我自己已經出家，知得我自己咧看不破。放下而發心學道，披起呢件袈裟啦，好好地用一番功夫啊！咁啊，一功夫一用，你個道心一發，咁呢個臃腫肥大嗰啲業障煩惱啊，咁啊慢慢咪消耗咗咯，咁啊慢慢就少啦，咁啊所以個名咧就叫做消瘦衣啊，係消咗。嗰啲臃腫啊，又肥嘅煩惱啊，使到佢慢慢消瘦啊，咪即係慢慢消滅咯。咁啊，令到嘅煩惱障嗰啲業障啊，慢慢消滅，乃至到咧滅盡。所以呢件袈裟咧，名為佢嘅消瘦衣啊。啊，咁啊，亦名佢就蓮花服。咁啊，蓮花咧係出污泥而不染啊。咁啊，説明我哋出家之後。我哋自己摸摸个头，系一个出家者啊！咁我哋既然系出咗呢个两扇大门之间，咁我哋进一步咧，亦都要出呢个生死之间，远离呢个染污，不被呢个染污咧再转我哋。咁啊，所以如同呢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，咁亦都可以讲我哋离咗生死啦。我哋仲要发一个大慈悲心啊！入呢个世俗度众生之时，而不为呢个世俗呢个众生所转啊，如同呢个莲花在呢个污泥不染一样。所以译名佢就莲花国。咁话阿难，佢话此风地若国啊，出袈裟国嘅雨乃披风，其衣非如就应离而起啊！咁若是話此個風係從呢個袈裟之國而出嘅，咁就變成衣裏邊嚟有風咯噃。 咁人哋披衣啊，搭衣之时咧，你就好似系披风，就变成咧系搭风啦。咁啊，有呢个风性啊，就属于呢个流动嘅。咁啊，如果呢个袈裟里边有风啊，咁啊，应该呢件袈裟衣咧，亦都咧常常咁啊飞动啊，所谓随风嚟到摇摆。咁啊，现在此个袈裟就自应就飞离与阿难嘅身体啦。但系现今不然，袈裟咧未曾离开你阿难嘅身体，咁就证明呢个衣里边咧就冇风嘅。咁啊，涉嚟呢个风就唔系从呢个袈裟而出，咁就恐防阿难闻呢个衣中无风啊。所以佢又说，佢呢个衣里边咧就系有风，只不过咧系动衣先至系风出啦。若是随衣嗰阵时咧，嗰啲风就藏起嚟啦，咁啊点可以话你要我啊嗰件袈裟系飞摇离开我呢个身体咧？所以佛就话，佢话我今说法就会中随衣啊。佢话如看我衣，得风何所在？咁不应衣中，即有藏风地啊。咁啊，意思即系话，如果呢个风系从呢个袈裟而出嘅，咁啊，你阿难衣里边就有风咧。咁啊，嘅衣里边咧，咁啊，亦都系有风。咁啊，现在你自己好好地睇下，佛呢件衣里边嗰啲风系响边度咧？咁啊，亦睇下你阿难自己呢件衣啊里边嗰啲风又藏响边处咧？咁啊，当然系寻唔到啦。但系你阿难啊，就唔应该讲话呢个衣里边有呢个藏风嘅处所啊？点解？因为衣只系一块布，唔能够藏风啊！咁佛嘅衣未为风所动，所以呢个风就唔系从呢个衣出啦。所谓若根就虚空，与衣不动啊，就何因无忽呢？咁啊，若是话嗰啲风系身在呢个虚空，就等于话唔需要假释啊。呢个忽依之余，就也应该常常有风。嗱，点解咧？因为虚空遍一切时处啊。啊，如果你话嗰啲风系身在呢个虚空嘅，应该时时处处都有风喎。所以你的衣不动之时，那么为什么它又不见有风啊？不给人念呢？那么一定你的衣要动一动搭衣了，那么才不知不觉间啊，有些风呢出来，你都不给人念。那么空性的上主就风应上升啊，因为这个虚空是永远都是这样的，都是常住空空洞洞的。咁啊，呢个就以世间法嚟讲啦。咁啊，从年到月，从朝到晚啊，边一时冇虚空啊，时时都有虚空。咁啊，如果嘅风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嘅，咁啊，空既然常住啊，咁啊，风亦都常生，亦都应该时时有风在啊。咁啊，点解有阵时啊？佢就冇风啦，咁啊若无风时，就虚空当灭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话嗰啲风系从呢虚空出啦，嗱咁啊有风之时就有虚空，因为啲风啊从虚空出啊嘛，所以有风之时就连带亦都有虚空。咁啊等到冇风之时啊。咁啊，应当连带连呢个虚空都冇咗噶啦，所以咪若无风时，就虚空当灭。佢话灭风可见啊， 裂空就何状呢？咁啊，风本身就系无形啊，云何说为佢叫裂？风可见呢？咁我哋就可以从啊嗰啲草木嗰树咧嚟到得嘅证明。咁如果我哋见到嗰啲草啊木啊，即系嗰啲树叶啊，咁啊佢摇摇动动啦，咁我哋知道咧，真系有风啊！你睇下几大风，吹到嗰啲树木啊，吹到嗰啲草啊，嗰啲花，咁啊摇摇摆摆，咁我哋知道有风啦。咁如果嗰啲草木、嗰啲花树啊，喐都唔喐下嘅，咁我哋就知得咧，真系真系冇风。你睇嗰啲树又唔喐，嗰啲花都唔喐噶，咁啊证明真系就冇风啦。所以就话灭风就可见啦，即系话嗰啲花草喐都唔喐下啦，咁啊冇风啦。咁所以呢个风灭嗰阵时冇风啊，我哋可见，即系我哋可以知得佢嗰阵时系冇风。但系灭空又何状啊？如果话有风，先至有呢个虚空啊。咁啊，冇风之时咧，就应该连带个虚空都冇咗。咁啊，冇风我哋可以知，因为啲花草不动啊。但系如则灭空之时，你又作何形状咧？因为虚本虚空本身啊，就系无形无相啊。咁啊，空点可以灭呢？灭空嘅形象又点样嘅咧？咁啊，若有生灭，就不明虚空啊。咁啊，虚空本身就空空洞洞，虚空本身就唔系一件物啊，唔系有呢个质喎，所以本身就应该冇生灭。咁啊，如果虚空有生灭，就不明叫做虚空啊。佢话名为虚空，就云何风出？咁啊，空嘅名字，既然咧话佢系空空洞洞啦，虚空就本无一物可得。咁啊，虚空既然空洞，既然无物可得啊，又点样可以啊出生呢个风？佢话若风自生，就地不知面。一从地面生就应当失语，自语醒衣就云何早忽。咁如果你话嗰啲风系从啊呢、这个被忽呢个人啊，呢、这个被吹呢个人嗰个面咧就生出嚟嘅。咁既然嗰啲风系从对方嗰、那个人嗰个面上生出来。咁啊，应该生出嚟嗰啲风啊，就吹你柯南先至系啱嘅。就等于话我哋现在讲咧，有一个人嘅面上啊，佢有风声，咁啊，嗰啲风就应当吹呢个讲话嘅人。但系现在咧，就不然啊，系你自己整理嗰个袈裟嗰件事。然后先至未有风出咩？系倒转来啊，系吹对方人个面。咁就你话讲嗰啲风啊，系生响对方啊呢、这个被忽面嗰个人咧，呢、这个道理就不能成立。佢话雨更细观，就整衣待雨啊，面熟俾人，虚空直然不侵流动。风自随方就鼓动来此，咁啊此就佛呢就教佢细观，咁啊令佢知得嗰啲风系无所从来，即系亦无所去啊，咁啊当下即悟，所以话整衣系在雨，咁啊说明呢个衣咧系有来处，咁啊边一个人去搭呢件袈裟整理呢件袈裟咧，咁就系你安啦。我话整衣就在意，咁话面熟就俾人啊，咁啊说明面系有来处啊，系属于咧嗰一个人。佢话虚空就直然，不参就流动啊。咁啊呢个参字咧，应当作呢个尘字， 这个未曾那个曾啊，这个通常讲呢是姓曾那个曾，但是这下呢就读未曾那个曾字。那个虚空直言不曾流动啊，就说明这个虚空呢它本来就是直直正正的，它未曾有流动啊，那么说明这个虚空呢，那么亦有它的来处。他说风自随风就鼓动来此啦，那么因为依，因为彼面，因为虚空都各有来由啊，那么沿着这个风啊，那么从何一方啊生出而有这个风那种的鼓动呢？他说风空的性格，飞和的飞合啊，风就是动的，咁啊，吹来吹去，呢虚空咧就系清净嘅，系澄寂嘅。咁啊，一动一寂咧就彼此相隔，不能和就不能合啊。我话非和就非合，咁啊不应虚空就无缘自有啊，只就破呢个无因而生空。既然因空因依。因面都求风不可得啦，何况你话无缘无故突然间会有风声，咁啊当然呢种道理亦不能成，佢话不应风性都无从自有啊，佢语言不知就如来藏中，性空真空就性空真空，清净本然就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安难，而与一人就微动复依，有微风出，遍法界忽满国土生，周遍世间就另有方所巡业发现。咁啊，此一方面佢哋显理性，显示呢个风咧系唯心所现之风，所以即空即假即中系圆三世理。各位语言不知啊，同埋不知即系埋，即系话你阿难咧，你系完全都不知啊。嗱，咁啊七大文中咧，每一大都有啲语全不知、语言不知、语从不知等啦。总之就有七段呢个不知嘅文字啊。嗱，咁啊不知就系埋，就冇咗呢个此博字。佛的意思就是问你阿难啊，应该要因缘得悟道，要直教明心，你只要一念过就是叫做此国智啊，你就可以了达万法唯心的道理。所以为语言不知，你一向都是不知，那么即使是迷，那么不知的什么呢？各位如来藏中就正空真空，正空就真空，就是说你们阿难和这个末世的众生啊，就不知得这个如来藏性本体之中啊，那么正空就是真空，正空就是真空，此就显示这个空不空如来藏啊，是圆中世理，那么依之而修呢，就是成就这个善罗中道观，那么此故若成就得到正这个法身德，那么说明作正所具之风就名为他的正风，正即是藏正啊，是藏正本具的风大，那么正具之风是当体直灭清净本然，所以名为他的真空。咁啊，藏性虽然清净本然，具足真风啊，所谓叫做即心的即法，所以就明呢个证据系正宗本具呢个风大法。个清净本然，一句就显呢个空如来藏啊，亦即系显呢个真谛理。咁啊，依此而观咧，就承受呢个空观啊。咁啊，空观成就得正呢个波野德，就系话正中所具之风，佢系清净本然，就为正就为真啊， 此就明呢个正体藏性之体咧，系清净本源。咁啊，周遍法界，此就显呢个藏性之量啊。嗱，咁啊，风就属于性具之风啦。咁啊，而来藏性咧，虽然体不动清净啊，而能够周遍法界。咁啊，既然藏性周遍法界，当然性具之风亦系周遍法界，咁就显呢个性量。不随众生心就应所知量啊，就循业发现，此就系事不空而来状啊，显俗世理。咁啊，依此作伴成就呢个解脱得，就显呢个性用啊。是藏性之用，咁啊若若随诸佛无上众生，咁啊纯是个悟净之心啊，系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，循其所作，非有漏，非无漏业，而发现呢个慈悲风啊，能消呢个众生业老地而得清凉。咁啊，若要话除菩萨嘅大道心众生，咁啊即悟定而迷染之心，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，咁啊循其所作，亦有漏亦无漏业，咁啊发现呢个智慧风啊，咁啊消自己嘅业老而得清凉，亦以呢个慈悲风啊，能化他，能消他。各种的业路啊，令一切众生的贪而得到清凉。咁啊，若是话随意性的自利众生，所谓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，系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啊，系循其所作的无漏业，咁啊发现呢个解脱风，消除呢个三界业路，正出世。咁阿罗汉果啊，得到呢个出世嘅清凉。咁啊，若要话除三界嘅苦恼众生，纯是呢个迷染之心，应其所知有限呢个狭劣之量啊，系循其所作有漏不动业，咁啊发现呢个烦恼风啊，呢个业力风啊，果报风啊，咁啊从此起或作业。咁就流转于生死啦。佢话阿难，佢话如雨嘅一人，就微动伏衣，就有微风出啦。咁啊，既然话循业发现啦，所以佛就同阿难讲，佢话你一个人，咁啊搭呢件衣嗰阵时，咁啊正在搭衣咧，咁啊嗰件衣就微微喐动咯。咁就有呢个微微少少个风咧出嚟啦。佢话如果遍法界不啊，就满国普生啊。咁如果遍法界嘅人啊，咁啊佢微动伏衣之时，咁就变成咧满法嘅国土啊，都有呢个微风出生。佢话周遍法界就另有方所啦。就冇固定边一处啦，咁啊只不过系循意发现而已。咁啊而刚才所讲啊，十界咁啊呢个风不同，所以所受呢个业报啊亦都唔同。咁啊叫做循意发现，十界间就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啊，皆是即心嘅分别计度，但有如说都无实义。咁啊，此一方面为叫做色迷幻，就系佛色阿难以及一切众生啊，都系迷然闷惑念。嗱，咁啊，世间系通指九界正凡啊，咁啊，无知咧就即系离开佛知之见，或为因缘啊及自性，因为未曾开佛知之见，所以迷惑呢个风大为因缘。或者更有甚者咧，就计为自然啊， 许多是皆是色心就分别计度，用这个妄想心去分别，但有因缘自然这个虚妄的言说，他说但有言说就都是没有这个因缘自然的真实义，他说都无实义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读此个大十篇九零言经，咁啊常常读此经，咁啊研究此经，所谓一生人都就住读诵此经嘅不涯不殆，咁啊有朝一日悟得万法离心之时，你就可以永远断绝呢个因缘自然嘅气论，咁啊向下二十五言通中，所谓流光法王子啊。咁啊，五德藏正即是风大正，所以能够合十方法，系全一妙心。个阿难个空性嘅模型，因色显化，而得罗城去何遥远？诸刹利种及婆罗门，皮舍首陀坚婆罗陀坚婆罗等，就身立安居，坐井求水。出土一尺，于中则有一尺虚空，而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间还得一丈虚空。虚空点心随出多少，此空就为当因土所出，就因作所有，就无因自生。阿难，佢若服此空，就无因自生，未作土前，就何不无碍？唯见大地就永无通达，佢若因土出，则土出而就应见空入嘛。若土先出，无空入者，就云何虚空？因土而出，佢若无出入，就则应空土，然无二因，无二则同，则土出时就空何不出？若因作出，则作出空，就应非出土。不因作出，作自出土，就云何见空？与更审帝，帝审帝官，作从人走，就随方运转。土因地而地如是虚空，因何所出？作空的虚实，不相的为用啊！非和就非合，不应虚空，无从自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明藏性即。空大性，咁啊藏性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系众生真心嘅别名。咁啊，此个如来藏性具一切法，咁啊空大亦系一切法之一，所以藏性呢亦都具足呢个空大性。咁啊，以上嘅地水火风四大，同埋始终嘅空大。都是无实体性，是以藏性为性。咁啊，藏性空性，同埋一性都无二性啊，即是上文所谓诸法所生，是唯心所现啊，一切因果，世界离尘，就因心成体，说明一切法。都无实体性啊！一切法就是以藏性就为性。咁啊，此一科经文呢，就分为四科啊。咁啊，现在就刚才所念嘅一段经文，叫做破妄执，就是破阿难呢个和合嘅执障。佢话阿难，佢话空性嘅无形，因即就显化嗱空。就有内空就同埋外空，咁啊内空咧就通于有情无情，嗱例如我哋个口、耳、鼻，咁啊都有空位嘅喎，咁啊属于呢个有情色嘅众生嘅内空。嗱咁啊呢个花瓶，乃至嗰啲玻璃樽啊，佢亦都有佢呢个空位啊，咁啊属于叫做无情嘅内空。咁如果话外空咧，就即是啊太虚空啦。咁啊，现在话空性系无体，以呢个如来藏性为体啊，虚空无相，所以叫做空性就无形，而 一对就显呢个不变体。咁啊，藏性虽然系无相，空亦都无形，系一未平等啊。所以话因色就显法，要因为有呢个色尘，然后先至显法。呢种咧属于个虚空之相，只就系若呢个随缘之用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咧系为此一幅嘅总纲啊。咁啊，亦都是显呢个真俗二谛圆融啊，呢、这个空不空，如来藏嘅道理。咁啊，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题就付于明啦。